庆祝太阳节国家产业美术展拉开了帷幕。开幕式4月6号在国家产业美术展厅举行，由有关部门干部、创作家、教师和研究师参加。本届美术展主题是主体的产业美术走向光明的未来，有敬爱的最高领导者金正恩同志亲自指导的锦绣山太阳宫正面装饰图案、客车图案以及柳京泡菜厂和平壤粮食加工厂的产品商标图案等2400多件图案展出，还有中央产业美术指导局、万寿台创作社、各道产业美术创作社、各省中央机关产业美术创作单位、工矿企业、教育部门的创作家、教师、研究师、学生、产业美术爱好者推出了1500多件各种图案、产品、模型、图片和动画资料，